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民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的你自己。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然后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可以跟我们发发小礼物，可以跟我们进行聊个天什么的。 对，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话不多说，依然是一个魅力相当大的一个嘉宾啊，我们俩刚才已经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说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啊究竟长得像哪个女明星。我们俩有不同的版本，我的答案是辛芷蕾。 我觉得85%都像赵薇。 都是非常的就是有代表性的两个大美女，而且都是大眼睛，对不对？ 没错。 所以究竟像谁呢？我觉得大家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标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及时的来猜一猜，看我们今天的嘉宾嘉伟究竟是像哪个明星，或者说你觉得他有哪些就是除了我们两个发现的其他的特质，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绝对是一张明星脸。 是的。那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大美女，我们的嘉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嘉伟你好。 欢迎嘉伟。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辛芷蕾和赵薇的结合体。 很自觉，把这两个就是特点都一下点出来了，生怕大家听不出来啊。那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在哪儿读书？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今年念大二了。 是什么专业呢？你现在 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我觉得他就是外形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个信息点，他今天是坐着没办法展现，但是呢其实发现今天镜头略微要往上调一下，因为他身高有1.81米，是整个演播间里面他是最高的，海拔的巅峰。 童哥点大家呢， 对，就是 告诉大家自己没有1.8米这个事情。 对，就是这个事情咱们就先不聊了吧。 好吧 就是嘉宾聊嘉宾，不要伤害男主持人啊。好吧，刚才说了一下身高啊，这个颜值，我觉得其实特别像表演或播音以外目前专业的姑娘。 我其实还挺诧异的，我以为嘉伟会是学表演的姑娘，觉得长得很漂亮。 那你平时你的专业是人力资源，但是你的特长兴趣爱好又是什么呢？ 还有性格。 我的特长是竹笛。然后平时性格就比较大大咧咧啦，东北妹子。 是活泼一点的。 对，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嘉伟还没有完全放开自己，现在还感觉很像一个南方姑娘。 对 现在有点羞涩啊，但是过一会儿相信我们俩能够 把你引导出来。 对，一定得给你挖坑。 是，我们在这个开始正式访谈我们的嘉伟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嘉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因为他有一个头衔，是我们的湖友国民校花的优秀选手，也是在今年的这个比赛过程中，也是收获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们今天把他邀请到我们节目中啊。如果大家非常喜欢他的话，也可以随时把问题还有礼物抛向他，以表示大家对他的关注和支持，好不好？来，你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一路以来的比赛，你觉得收获或者说比较难忘的有哪些事情？ 本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挺巧合的，因为也是朋友告诉我的，然后说，嘉伟，看你条件还挺好的，你就去当着玩着试一试吧。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态度去了。虽然就是名次，然后止步在华北赛区的前五十，但是他让我收获的是让我收获了很多好朋友。就是在里面遇到了，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我们现在还是大家还在平时联系，然后没事儿约着出来吃饭、出来玩儿，然后大家聊聊天、谈谈心什么的。 哎，你看，发现其实上一次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也是湖友的国民校花啊，她的名次也不是特别特别的靠前，但是依然非常的优秀。他们都说啊，就是通过这一路的比赛，其实收获了很多，就是自信啊，收获了很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比赛除了成绩之外，带给我们依然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 那你在一路的比赛过程中，觉得自己离自己梦想中的这个校花现在还有哪些可以进步提高的地方？ 比如说体重。 哎，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太重了。 啊，差得多吗？ 你说自己太重了。 真的吗？ 真的。 给我气得牙根痒。 我们两个今天晚饭有点吃得后悔了。你一说这句话， 一直觉得就是是我们直播间里面体重担当的童哥发出了诧异的表情。 这是谁立的 flag？ 我可没立过这个 flag 啊。就是我一直都是吨位担当，不是这个体重轻的担当。 这个嘉伟真的竟然可以说得出来自己体重太 重。我觉得他是一个哈，从他的这个表达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北方姑娘。为什么呢？他说话很直接。他刚才说啊，我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呢，对自己的体重不是特别的满意。一般的姑娘一上来说，哎呀，其实我觉得我还好啦，就是什么什么的，就嘉伟开始自揭伤疤，你知道吗？ 哎，你还记不记得 疼不？ 对， 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有嘉宾就说给自己说三个标签，其中有两个女孩都说了一个特别气人的事情，就是吃不胖。 哎。 他说了自己有这个技能。 这种嘉宾呢，我们直接就说，哎，要不这期节目先这样结束，请出去吧。专门来气主持人的。好，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就是关于嘉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我其实还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哈，虽然我现在问可能我有点为时过晚，但是我很想取取经，你是怎么长得这么高的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遗传方面还是要有的。 哎，爸妈身高确实也算挺高的， 虽然不算特别高，但是也不算矮的。然后再就是在小时候的饮食方面，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喝牛奶，把牛奶当水喝。 那完了，一看童哥家境贫寒。 爸妈，你听见了没有？小时候喝牛奶喝少了啊，就是。经常小的时候，我爸妈也其实经常跟我说要多喝奶。我小时候是就是喜欢喝一些乳酸菌的，就是甜甜的牛奶，但是那个是饮料，它不是牛奶。我小时候特别受不了喝纯牛奶，说因此可能就是当年爸妈说的话，然后没听，所以没长太高。 你还是多喝热水吧。 就这么决绝吗？从此之后，我跟樊雪之间聊天记录就是多喝热水啊，好，拜拜。我去洗澡了，拜拜。还互相关心，这都是假的、虚伪的、塑料的啊！ 塑料姐妹情吗？这不是 啊？谁跟你是塑料？好，刚刚也是聊了一下，就是非常开心的哈，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既然作为这个湖友的国民校花啊，也受到了很多人对你颜值上的认可，我们俩就非常认可你的颜值，也希望你就是多来我们节目中做客啊。 好的。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要给你出一个难题。每期来博后点秋香的人啊，都会稍微的恨我一下，为什么呢？就是我会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特点，给他刁难一下他，让他展示一下他真实的那一面。对，挖坑专业户，我就是个大坑。啊，你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就是既然颜值这么高，这么漂亮哈，而且神似很多、撞脸很多的女明星，那你平时自拍应该，我觉得应该挺厉害的。 哎， 那你今天给我们来个10连拍还是5连拍？你选择。 五连拍吧。 谦虚了，那就五连拍好不好？嗯，长得这么美，我也不可能是吧？就是太苛责。来， 就是教大家一些自拍的小技巧吧。 好啊， 好。 就是比如说像我就是自拍的话，看着镜头会比较僵硬，那就表情比较僵硬嘛，那就可以不看镜头，然后做 悲伤45度吗？ 对，假装的摆，其实是摆拍啦，假装 是，不经意之间的， 对对对对， 被别人拍到。 然后就比如说，眼睛就是朝下露一个侧脸，然后露出这个脸。 哦，假装凝视状， 对，然后像这样， 这是 pose 一。OK， 我这个学会了，角度很重要，然后呢，自然很重要，不要刻意，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的技巧。来，第二个， 再就是这样的正经照可以 哎，我觉得他好 酷脸，冷酷脸， 好端庄，就真的，我这一刻有点承认，他真的很像辛芷蕾那种端庄大气， 对， 很洋气的那个范儿。 对， 对他刚才说证件照给我一个正脸的时候，就特别起范儿，证件照。 对，我觉得你下次哈， 气场刷那个眼 刀，明天再来我们节目，直接穿古装好了。我觉得真的有一种那个 特别 格格啊，我是公主。 就在遇到嘉伟之前，一直就是自称汉服上。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眼睛也是上吊的那种，就是有一点 上吊 古装的， 这叫丹凤眼吗？ 算 双凤眼，有双眼皮的丹凤眼， 像那个王熙凤在《红楼梦》中的描写一样。 没错，我觉得嘉伟很适合古装扮相。 你俩的眼睛都是微微的往上挑的，很有那个中华传统之美的感觉。 对，这是美人的象征，美人的标志。 孔繁雪啊，行，算了吧，毕竟你的粉丝也挺多啊。就是刚说你的粉丝多，我们就看到了哈。今天的绿绿 H 绿，我们的老朋友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了，说今天没有夸你，今天来夸的是我们的嘉伟，说嘉宾好美，而且送了5个还是6个掌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作为我的老粉。 生气了。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的鱼雷罐儿大头娃娃这位朋友也是送了一个掌声送给我们的嘉宾嘉伟啊， 谢谢 大家， 谢谢 一并谢过了啊。也希望大家今天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有一些想要提问的问题，也可以抛向我们的嘉伟，因为他今天啊，确实不仅带来了他的美好的这个颜值啊，也带来了他的好多的好多的故事，还有一些美好的才艺，所以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好，刚才聊了一些这个，哎，对 ，pose 没展示完呢， 对，不能那么轻易放过， 我怎么能轻饶你？ 来， 就是 第三个， 或者说有一些挡脸的这样的 啊，显得脸小， 卖萌的， 这样显得脸小，或者是。这样抓一下头发， 哇！ 你是撩一下头发，不自觉、就是不经意间的撩一下， 发丝飞扬的那种随意感、慵懒感， 对， 林志玲范儿， 对， 哇， 那个气质都在发丝之间围绕。 我有问过我的男性朋友们，他们就喜欢林志玲的第一个原因不是她的娃娃音，不是她的好身材，而是她的慵懒的气质。 哦。那可能你的这些朋友关注点有限。好，最后一个，杀手锏。 最后一个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平时可能说遇到镜头的时候，就会根据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感觉到了，然后觉得哪个角度哎还不错，就这么拍一下了。那我给你出个题目好不好？ 好。 就是旁边有一个像樊雪这样的，跟你。想跟你争奇斗艳的女子，你会怎么跟她合照自拍？ 后宫剧吗？真是。 对，你会怎么拍？ 让樊雪拿着手机。 我喜欢你这个回答，他一定要在前面，对不对？ 樊雪剧吗？ 你甚至还要挡半边脸那种。 我很感谢你，我本来以为是我在前面给你拍照。 就假装说哎那个樊雪你去那边站一下我给你拍张照，结果是自拍的。 哎，樊雪，我觉得你这个修图软件比我的好看，这样吧，你拿你手机拍。 女神之间的小斗争也是很有意思的嘛。 没错。 看来刚才我们的5个自拍，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有开窍性的那种功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原来拍照太正式了，就是眼睛瞪着这个镜头，然后必须要正一点，稍微侧一点，眼睛也要目视前方。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比较满意的几张自拍反而都是那种不经意间咔 对， 哎，就是可能甚至有点虚，但是你觉得哎那个感觉不错。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嘉宾360度 无死角。哎，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们可以不经意， 对， 童哥你 你是360度全死角，所以说怎么拍啊都挽救不了。 童哥这个不经意得靠几率，要么说不经意间的可能某张，对吧？ 可能从今天开始，大家就不会再发现我们俩在同一个节目中出现了啊。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绿绿啊，助理今天的，哎呀，这个礼物啊，今天是超出了之前的任何以往的总量了啊，送了，哎呀，数不过来了，1、2、3、4、5、6、7、8、9、10啊，好多好多个掌声，而且说樊雪真的好美，喜欢你，一会儿夸嘉宾，一会儿夸樊雪，这个好像我们今天演播室有3个人， 他这儿捞自己呢， 好，他来夸女生呢，我今天就 点 我跟你。意见是一致的，但我更喜欢嘉宾。那好吧，好，刚刚聊了一些这个自拍啊，聊了一些基本资料，我觉得接下来咱们要聊今天的我们大主题了。高颜值展示过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一下竹笛。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竹笛咱们先来聊一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笛子不陌生，但是竹笛和我们平时生活中见到的这个笛子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是只因为竹子做的是吗？ 就好像有竖笛，然后有横笛， 嗯， 这些 你给我们稍微普及一下， 科普一下。 嗯， 就是竹笛是中国传统的一种乐器嘛。 嗯， 然后其实西洋欧洲方面其实也是有一种笛子的，有横着吹的，也有竖着吹的，然后他们都叫做笛子。 嗯， 然后因为材质的不一样，所以中国传统的这个就叫做竹笛。 嗯 嗯， 所以说还是跟我猜测有一点点像。嗯，但是你这个吹法就是你今天是不是也带笛子来了？ 对对，我带来了。 你跟我们稍微展示一下这个笛子好不好？ 看外形吗？ 对，我们先展示看一下外形。 可以的， 好的。 哎，我发现其实这个笛子它的长度大概有成年人的一个胳膊那么长吧？ 有吗？ 就是、 差不多， 哦哦，差不多， 差不多。来，哎，这个是横着吹吧？这个应该。 对对对，这个要横着吹的。 哎，你给我们稍微吹一点点好不好？一会儿大家稍微期待一下， 我们先抛个砖， 对， 然后再隐喻。 对，一会儿我们嘉伟会展示一个完整的曲子，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竹笛的音色是什么样子的。 嗯， 就吹几个音就可以了吗？ 好。 我怕我吹的不好。 哦，我以为说我怕停不下来。 没关系。这是竹笛最基本的音，就是 真的有那种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潇湘，就是那种很就是中国人啊，就是在很多古诗里面、古诗词里面描写的那种感觉。嗯，就是如果说在晚上一个月亮月圆的一个时刻，吹着这样的一个笛音，和3、5好友一起喝喝酒，我觉得那个感觉太美了。 啊！ 你如果再有一个美人在吹着，我的天哪，那简直…… 那你就是想的太美了， 想太多。 对， 嗯，刚刚是展示了一个笛音啊，一个音色。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竹笛呢？ 嗯。其实这个是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了，当时妈妈带我去乐器行，然后让我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乐器让我挑一挑。 嗯， 然后那个乐器行的一个姐姐就给我推荐了钢琴，还给我展示了一下。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多键子呀，好难啊，我不想学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特别后悔，觉得女孩应该学一学钢琴，就是更有气质，更优雅一点。 嗯，但是我觉得吹笛子的话是中华传统之美。哎， 对，也是。这也是后来也是我妈妈帮我选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很便携，比如今天我拿着就来了， 可以随时携带， 我不能揣一个钢琴过来。 对，就是如果说嘉伟说，哎呀，我今天想展示一下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帮你备一下乐器，钢琴啊。哦，那你可以不用来了。 但是就比如说我之前学古琴嘛，就手真的很疼，指腹这儿要摁压下去，或者要有颤音啊什么的，就真的很疼。 对， 我们是用手部，用整个腰身的力量。我觉得吹笛子是要用肺活量很大吗？是需要特别使劲吗？这儿 是 有什么呼吸上的技巧吗？ 没有技巧，纯练的。 但是要有肺活量吧？ 对， 肯定是。就像我们那种气儿小的，就可能吹不响。 嗯，那你练 试过 练笛子这个竹笛练多长时间了？ 我大概是从小学3年级开始，应该练到了 中学吧，大概有5年左右的样子。 哎，就是现在可能更多的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课程来训练，而是当做一个爱好啊，如影随形的，平时想到它，然后就练一练。 对对， 哎， 有什么喜欢的曲子啦，然后找一个谱子拿出来吹一吹。 那你现在有没有说把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音乐，把它转化成就是竹笛的这种演奏方式呢？ 比如今天想给大家演奏的，就不是一些像什么《春江花月夜》，然后什么，一些古典的笛子曲，是给大家带来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 哇塞！ 可以，大家可以小小 更加期待 一下 哈。这算是自己的一个，算创新吗？就是有一种。就是中国传统的古乐器来演奏一个非常现代的，虽然也有中国风 的 歌曲，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绿旅鸭之驴说涂口红吹笛子，会不会把笛子染红呢？这个问题脑洞有点跳脱， 能不能给他回答一下？ 其实靠的是下巴，它跟嘴是没有沾上的。 可能反而是粉底，如果太厚的话沾白， 就是。音乐的美妙和我们人自身的优雅并存。 对，就是如果说我之前看到了几个视频，说女生如果涂了口红会怎么吃饭，就一般来说就吃那个冰激凌嘛，然后咬一大勺，本来是这样， 嘴张 的 那老大， 你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来给你们说一个名词啊，这不算是名词，应该算是个家具，这叫樱桃小口连着塞，是不是很形象？ 很形象，很形象。可能是不是大家在平时涂完口红之后吃东西， 大家都是这样，彼此彼此， 对，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就男生就显得非常的自由了。好，刚刚是聊了一些竹笛的话题，我觉得是不是咱们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嘉伟去我们的表演区先来展示一下？我觉得咱们稍后再来聊一下，就是练习竹笛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好， 接下来请移步我们表演区。 来， 哎，或者咱们就在这儿也可以，其实， 也可以、 在这儿吧， 咱们在这儿吧， 好不好？ 好啊、 对，你的大长腿，明天咱们再着重展示。 今天先给大家留个悬念。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一个高颜值的古典美女啊，今天特别的漂亮的一个姑娘，嘉伟要给我们展示她今天的拿手好戏，就是我们的竹笛给我们带来的曲目呢，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接下来交给嘉伟。我觉得刚才的这个伴奏确实有点没听够。 对， 这个谱子当时是自己从网上直接扒下来，然后就自己琢磨着练吗？ 对，研究了一下它的音调应该适合用哪个调的笛子，然后和指法，然后就开始练了， 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对，但是还是稍微的跟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伴奏的声音还是不是特别的一样。对，可能说我觉得可能单演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也觉得。 那今天还有没有说其他的你觉得最近比较拿手的曲子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完整的展示一个。 最近没有再练了，就是期末了。 就是还是学业压力稍微大一些， 对对对， 主要是展示的就是练的是这首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才听到了，其实很多朋友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了竹笛的音色音，第一次感受到竹笛的音乐之美。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说以后再有机会再请我们的嘉宾嘉伟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展示一个再不一样一些的再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些歌曲，好不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说练习这个我们需要克服很多的问题，肺活量还要这个气质，你的指法可能都需要从三年级开始练，那是吃了不少苦的。那在这一路以来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难过的，或者说比较难坚持的时刻，有想放弃的时候吗？ 就是 因为从小就练嘛，然后春夏秋冬都每天都要坚持去他那个课程，然后跟着练。然后冬天的话，其实那个教室还是很冷的，然后也是需要你站在那里一直不停地吹，然后吹一下午或者一整个上午，然后后脚都冻得有点疼了，但是还要每天坚持去上课。 哎，就在一个很小的年龄就要懂得要坚持。 对， 还真的是受了苦头，吃了苦头之后， 对， 才练得一身本领。 是啊，有了这么一个坚持吃苦的精神，才有了今天能够这么就神采奕奕的演示我们的这个。 好多人都是这样选的，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个测试，就说有人选什么自己想要一张永远花不完的银行卡，有人说想要一项记忆，然后有的人就说想要会精通一门乐器，因为精通一门乐器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也很难坚持都做到的事情。 是的，在节目即将要给大家告别的时候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跟嘉伟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啊，就是竹笛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小众的一个乐器。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乐器也很小众，但是很好玩，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咱们也是趁着最后的时间，让大家娱乐娱乐，一起还开心一下，好不好？ 好， 咱们也是一边看着图片，咱们一边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好，咱们现在首先看到的这个是长得有点像飞碟的这个东西， 很一样。 对，这个叫手碟啊， 手碟。 对，这是一个新鲜的乐器，也是2000年之后才会研究的，是瑞典人发明的哈。现在也是很多的，就是新鲜的乐队可能会拿它来演奏啊。这个呢也很有意思， 哇， 这个叫阿尔卑斯长号，大概有3到4米那么长，演奏起来那个肺活量啊，那是要求更高了哈。 一般都是壮汉来走这个。 我觉得樊雪应该没问题。来，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叫鼻箫啊，这个是箫，但是是用鼻子来吹的。可能这个肺活量要求也很高，因为我觉得鼻部的可能通气量不如嘴巴要多。 那这个人不能得鼻炎。我这种人就吹不了它。 我也是。还有这个啊，这个鼓也是说要最后啊，要一头锤进去啊， 一头锤进去，拿头。 阿根廷音乐家啊，毛里西奥卡赫尔研究的一个定音协奏曲啊，就是在即将结束的这个鼓面是纸做的，这个演奏家要一头扎进去，这个定音才算结束。 这算我们那个成语蒙在鼓里吗？ 对，这件陷到鼓里啊。好，今天也是最后的一点时间，希望大家就是稍微的开心一下，娱乐一下。那节目即将结束了，我们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嘉伟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好的，我的首先是我先公布一下我的狐友号吧。 好， 就跟我的本名是一样的，就叫王家伟。 OK， 王家伟。 对， 家是家人的家，伟是王字旁的伟。 对，然后我的微博号是，取的声音谐音家伟，但其实是蒹葭的家，芦苇的苇。 哇， 然后有两个横杠，然后是我的英文名朱莉 ，Julie。 好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复杂， 谢谢， 但是有心的朋友们一定拿小本本记下来了。好，再次感谢嘉伟，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们的博后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呢依然会有请我们的嘉伟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作为一个礼仪队 的 一个啊大长腿究竟有哪些啊好的妙招教给我们，那就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了。 好， 我是张彤， 我是樊雪， 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